传媒综合电台 Capital 900上市频道，现在由林锦龙报告新闻。本期的官评单日新病例回落到4000之下，有无新增死亡病例？卫生部名参的数据显示，昨天新增3775起病例，其中156起由境外输入，其余本土病例，每组病例传播率维持在1.09。亚兰凤山天一初主出现七起飞鸽黑病例，卫生部将为所有居民、商家、摊主同雇员进行免费的飞鸽黑检测。卫生部讲，患者都是在今年2日到3日之间确诊，来自同一初主的不同单位，而且彼此之间没接触。不过，经过基因分析后确认，与这病例有关联。其中两人因为其他原因死亡。另外，卫生部讲，截至前天，我国无发现任何后头确诊病例。有鉴于多个欧美国家近期相继通报后头确诊病例同疑似病例，卫生部已经提醒所有医疗人员保持警惕，当局也将继续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且建议旅客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人力公司包括推动小组试点计划正式展开，未来3个月内，小组志愿者将通过加强咖啡店业者同公众的清洁意识来提升公司卫生水平，并且加次将计划推广到千多更多的企业，包括消费中心。前一国台时隔两年回归，但是行业人士透露，资金、场地等方面都面对挑战，台数可能只会恢复到疫情前的3-4场。澳大利亚政策变天，反对党工党在泰选中力压现任总理莫里森两套的执政联盟，党魁阿尼巴尼斯将出任新一任总理。阿尼巴尼斯发表胜选讲话的时候，誓言要让国家变得更团结，以及把澳洲发展成可再生能源的超级大国。美国同韩国同意扩大双边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并且在必要时出动美军战略武器来遏制朝鲜。在韩国访问的美国总统拜登，昨天同韩国新总统尹锡悦举行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与朝鲜的对话之门仍然敞开。另外，拜登在联合记者会上透露，北京曾经向中国同朝鲜提出愿意提供官方疫苗，但呢都没获得回应。针对外交同朝鲜两套人金正恩会面，拜登表示一期结于对方是否真诚认真。新闻报告完毕。